找到可以那个三投影的场地的，我原本之前有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很宽的， 就那时候就是跟你们一直讨论，就是说希望有另外一个场地可以那个，后来也没办法，那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对，但是离市区很远，来的观众说不定会更少。哦， 下次也许就可以早一点安排的。 杭州那边有可以三萤幕的室内的空间吗？我们没有，美院就美院了。 美院其实也没有，美院哪里有？ 美院朋友也找不到 三萤幕。我们第一次演声音大展，第二次也是极客公园。 都是一种。 然后很奇怪的状态，直接声音大展 直接意外输出。 那如果要那种大空间，就只能问北艺大。 对啊，好像都是学校。 因为我们不是学院的那个，所以没有这个空间。 在一起考虑。 然后就是加上 又要这个 福瑞帮忙 ，UC 已经先接好了，然后去禀报。 对，之前那个 在练一点， 他们就他们就超过文化 开始。 对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这样， 就是后面。 不会错。我们再加点几个菜，还试一下吧，可以吗？可以吗？ 我用点。你要先下去拿， 我呢？ 下去拿。 对。 大旺在用卤豆腐。 卤豆腐。豆腐啊，卤豆腐。卤豆腐。 小学会， 今天那个我整个爆炸，是因为我听到他讲说，他这样下去要用到九点啊！靠，整个他赶快去接电不接电，在那边说在那边说什么？今天要弄到九点， 有点 一早 过来就转不过来。 沟通上错误吧？ 没有，不过主要是那个对那个投影机花太多时间。我的那个 setting 都 是这样， 因为像 其实都是投影是对的。 私生计怎么都不能帮助客服这个东西。 因为两三台投影机的话，不管怎样都要前一天去设。 是哈、哦。 一定要。 OK。 不然你这临场的反应真的实在太危险。 好，下次记得。 我 那时候问董爷谁抽奖， 我因为那时候是比较难，动比较比较难。 我那时候问董的时候就 ，setting 光他那个分解器就好， 分解器是最麻烦， 对、啊， 最容易出问题的。 因为连续好几组表演者要顺着这样子都必须有。 那你们做影像除了电脑这样设计之外，你们熟不熟各类投影 画面切成两？ 他們 绝对不要去用到那个。 所以你现在的做法都是直接二十四打 出去。Project 那些东西你们懂不懂？还是比较 focus 在设计程式上面。 硬件的话，主要是能达到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你今天还没有问说你们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就是那个软件是。是那个吗？还是 Costco 的吗？ 还是 那个？那 有时候 说硬件做不好，软件的功能没有凸显出来，可惜。 你今天东西有用 Max 做吗？ 有有。 是 因为 Max 效果主要是做在通信的地方，就是声音，还有声音的那个声音，它的那个比如说音高或者这种，就是触发一些事件，然后。 是是是。我刚刚在来过，谢谢。 真的好像没看过其他人，就是说他们是用 Force Compose 在 是吗？ 是 这 样， 因为这个 做的非常的非常的深入啊。 做了那么牛的东 西，牛逼啊！ 但是现在我已经准备好放弃 Force Compose 的心态。 老师好问， 就好没有，他没有什么在更新。 开始不能满足了，要 没有，因为苹果电脑它不再更新这套软件 啊，真的， 它放弃了这个系统，它这个运算。 是。那我其实我自己有点，我不太敢，就是刚刚阿叔也有问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想要用苹果？我觉得 啊，没有用苹果， 就我都是用那个。 我还是问你为什么？ 对对对。也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苹果有时候是那种，就是它换一代，然后它说要废就废，然后你几乎就是很难再去用它。再不然就是像大军那样，就是始终用 Peak 啊，铁粉 的，不更新的还是继续用。 那你现在？电脑上是运行的是什么？Windows 类的。 你说像现在就是 你的那个 IBM 表演的时候，自己的声音有听到吗？ 会考虑到升级到8吗？ 两个反听还 考虑到升级到 Windows 8？ 没有需要啊。其实可以的话，最好是停留在 XP 啊。 对，我觉得 最好是这样。 Windows 8挺奇怪，如果有拿这个来演， 没有，他野心太大，他想要用一套那个 OS， 然后。平板也吃那个，所以就变得两面不 高，而且他是第一步就想走到那边， 对， 音量和 苹果就一点都不急啊，现在都是分开来的， 他最后搞不好就会整合，但算是算慢 了，对， 我们的那个 VJ 早上6点就起来去那个是人春川的那个湖在跑，我的天哪！ 那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热爱运动吧？ Junkie 是不是也是 来台湾也是跑跑出去？ 好像有， 不知道， 好像有。 对啊，那广州是不管在哪里，他都是要运动， 太厉害。 他那个路数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的。那可是我拼命自 己。拼命的问题。 我看到过他和一个韩国一个女生在上海演出，啊，张明轩演的不一样， 就整个傻了， 自己什么声音完全听不见了。 这样好了， 那我麻烦一下， 小炉子麻烦一下， 炉子。那应该还有冷的， 凉的吗？ 对， 这个要加热，这个要加热。 本来是 加热是比较好， 是两个，是 好难啊。 这边帮我们收一下， 先放着， 先放。 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 扩充版， 我等于是搭建在上一次的那个东西，然后继续往上加。而且我前半段其实全部都是用放，然后我还故意上 Facebook， 就回去看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家不是说那个、啊， 所以演出场地上就是网络吗？ 没有啊，因为之前都是人家说什么用电脑演奏，好像看起来是不是都是在上 网？刚刚有一个人在问， 证明真的是在上 网。对，我就是故意要让大家 下次表演的时候，你就直接你的界面就输出出去啊。 对，大家看。没有，我下次正在考虑说，下次我是不是直接用 Max MSP， 然后我加一个 Facebook 的假的那个界面在上面。然后我操作它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像是在上， 我觉得还蛮帅的，还不错。 我这梗都用掉了，都讲关了。你现在还会继续选？ 我都只会，就是我 零五年 是 没关系的。还有菜啊， 是 啊，那个，对啊 ，Max 那个界面做的很炫， 对， 都是一个人在跑，然后隐藏后面一个 SF Play， 对，这个也是我非常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那个 Max， 然后里面故意做非常炫的那种界面啊，很多东西在闪，然后后面其实是一个 CD 播放器。对， 你用一个键盘， 那我还是在用 Provide， 我还是在用 Max， 对。 那个 Badge 叫做 Ibiza， 你说有人这样子， 还是叫做 Goa 之类的，还是叫 Miami 都可以， 就是弄得比较浪迹的那种感觉。 没有，不叫 trance 的， 叫 trance 的， 那荷兰的，那什么阿姆斯特丹什么都好，因为有一个百大 DJ， 他是本身的律师，所以他有私人飞机，有什么百大 DJ 都是比靴头嘛，然后放的音乐都是垃圾，可是弹头什么都是一流。 对啊，包括 trance 我也有喜欢的，就是 reaction。最好的最高品质的那个 高安， 这个有没有用啊？ 这个好像 没有用。 而前几年的写歌模式都 不 一样。 对啊。你们都没有在用那个 Mix Cloud？ 没有，因为 Mix Cloud 一样，对中台，就上面 也被包了。 主要是我现在听好像。习惯都会去找那种 mix set 的，有 podcast 的话也是找那个，就是跟人家打碟啊一起。 所以现在又少了很多乐趣 啊！ 很多人连 YouTube 也没得听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好听的。 我其实就是要有人教翻墙，就是他要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去翻墙。 就是怎么讲，对于那种资讯的，就是他说是 有 音乐的，对对对对，那个欲望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军之间在那边很多很多小孩子不知道要反响，而且也不觉得有反响很重要。这个就是 JFW 的厉害地方， 是啊， 让你觉得没必要反 响。是啊，是啊。 就是制造一种幸福的假象，然后让大家觉得在里面就已经够 了，什么都有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地够大，然后你整个资讯量太大的时候，他就用那些资讯，内部的资讯去， 我那边一个人再多也能大概接受吧。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用那些东西去把你的时间都耗光， 塞满你， 剧情的虚妄。 啊，谢谢，好好。好，谢谢谢谢。可以，谢谢谢谢。我觉得那个黑客精神还是可以。 还是一样吗？ 哎，你会想要看这个《Willing Gibbs》 那本书啊？我下到了 Kindle 吧。 嗯嗯。 我本来想去买那本书， 他不用了吧？不用了吧？那个《Willing Gibbs》是，因为他是 Cyberspace 的。这个作词者，所以 Cyberspace 所有的人呢，他只要出东西他就全部都上网。我之前已经把他这个所有的就是过去做的那个小说全部都下来。 那个在 Moonlight 上面有全集。 是啊，是不是啊，就是找的话是很好找，就是慢慢看的。 不小心没有 Google 里面一搜就 立刻。其实我还没看过那个综艺吧。你现在还有跟曹志廉联络吗？ 有啊， 有 啊。 他现在还是在开源吗？ 对啊，开源那个新机，因为他自己还没看， 还没。 神经漫游者， 神经漫游者， 另外一部什么？什么？ 雪崩吗？ 雪崩。另外一个什么？打三个字。阿一朵，都是为了给 我。我阿一朵现在都找不到了。其实我有本来要买一本，但是我就是不知流传何方，然后现在又找不到。 二手吗？ 好好保存。 你用淘宝买的吗？ 不是啦， 他说二手买的。 二手书店，很大间，开到高雄去。 茉莉。 哎，你们这是逛书店了没？ 都还没有。 那他是还没去，想去。然后之前我有过两件事，应该是淘宝的，那个 Crash。 啊 ？Snow Crash？ 不是那个。 那个特大作品好拍成电影。 哦 ，Crash 好像 不是终极效应， 超级 奇怪， 对， 终极效应是另外一个，那是 是谁、啊？ 那是讲那个多证据是那个人吗？ 巴拉 的 吗？ 那是另外一个， 是，但它是比较偏不同类型的， 对，但对。那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啊、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整齐。 都发表 了，还没发表， 都没发表。他那个网站也是，他都弄得很私密，然后每次都大改版，然后各种奇怪的这个安排。 我本身每次出来都想不到他是这个链接点去怎么样。 对啊，对啊。 它原书是哪里有 出版？哪里的？它其实就是曹志廉一个人嘛。它其实背后算是曹志廉。 对，应该就是他一个人。不是台湾吗？香港？ 他实际上不是放在台湾， 是哪个书局啊？ 开源书印，就是他算是，这算是台湾的。可是我都不知道他出的书到底是有谁在买，就是出了非常少量，然后很神秘。 之前有在节点上面卖。 哦，对啊，节点有。 你想买溃血吗？ 哦，溃血我有收到。所以你还找得到那个 Neuromancer 三 月？我中文 是中文， 我有。 哎，翻的怎么样？ 翻的还可以。 还可以吗？ 就比大陆以前那个九现在翻那个要好。大陆以前那个翻的就变成那个网络 那个选民。大军不是特别写了一篇，就是骂了长篇大论，而且才只是开头的两段话哦。 能够符合大军翻译水平的其实不太容易，尤其是就难翻的书，这书确实挺难翻的。 你知道他那时候找我翻那个新美术里面那个，我就觉得回去一定会被他的 要被卖了。 对， 那改了不少吧？你看了吗？ 也还好， 我还没看， 也还好。我是觉得因为那个题材的关系， 对啊，那个是哲学性质的东西， 对，不是小说类的就还 好像是你写那边东西。 我后来回来读了，我有些地方自己都看不懂，太长了。你写那个也一万字吗？ 没有，没有到一万字。 大军讲一万字，我就想说一定要写到一万字。 他是跟我讲一万字，我说我实在写不了。哦，我就是写多少，然后就不懂。其实你那篇是真的非常厉害，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带到，而且是。像一般的话就不会介绍什么阿蝶夜半打蝶啊，阿蝶夜半打蝶， 趁机要 阿蝶夜半打， 趁机广告 K 社的出版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最后以黑狼纳卡西作结，这个太厉害了。 最近门票卖多少钱？有没有 cover 要花费？ 哎。 有赚五十块吗？ 能赚十块， 大概有赚个1000块。 哦，就是在 K 社的那个历史里面是非常好的记录。 我们之前有赚过38块，台币， 台币赚钱，没有亏钱， 不知道。 不错，我怎么花你的38块？来了个冰块。 快， 不知道怎么会是38块，那时候算出来就这样。 因为要扣掉一些零花。 杭州现在有定期的，或者是稍微定期的表演吗？ 爸，爸实在就是爸。 不过爸每次的条件都不是很好。 爸实是什么？是一个名节目名称吗？ 不是，一个几个人的一个组织。就可以就可能接近，他们音乐的也做，然后设计类的也做， 还有 什么？反正他们 把定期讲座， 讲座也有，就他们现在杭州办这类活动可能就是办起来了，但我觉得就是那个质量不是特别的好。 他们不是学生吗？ 有一个浙大的老师， 哎， 浙大， 对，浙大， 浙江大学 ， 都知道王静了， 对， 所有其实所有声音的活动都是他搞的，都是他联系的，他以前那个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写的论文好像是中国的。要么中国声音组还是说声音组， 他是学人类学， 对人类学的，然后他的论文是跟声音组有关，他用人类学那个东西来分析声音组，其实我觉得是行不通的，但是那个好几年前来就采访过一些人，后来他那边博士毕业以后就来杭州去了，然后他还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就会组织这个。其他的就上海，就是到上海。 我之前本来想说，那个因为我们学校还在念书嘛，跟看大陆杭州还哪边交换学生 哦，就交 然后我趁机去上大军的课，还是怎么样？顺便，因为现在就是台湾蛮多学校跟大陆一些交换，清大一些，所以我自己助教也带了一些大陆的学生。 那我们系好像没有 交换 是吗？你不算，你不是用交换的啊， 你 直接报名 跳进某坑的， 没有，或者是西方人没有来吧，白人 好像有 白人， 他不是有个俄国人吗？那个俄国人也挺怪的， 对，跟女的， 跟那个男的， 哦， 非常瘦， 瘦的， 外国人。 俄罗斯人， 对， 一阵风就吹走， 非常瘦这样。 非常瘦。 所以是你们的下一届吗？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反正他好像都不是我们工作室，就不是我们系的， 不是范围的， 他好像就是来别的系来蹭课，知道大家就在这边拿来蹭课。 我这次去香港，那个你知道 Olaf， 那一个德国人，他就跟着杨家辉了，就当 他 学生。 他考 对，他就考进去，就现在是他的指导学生。 他是考杨家辉的博士吗？ 哎，对， 杨家辉现在是博士导师。 哇， 那杨家辉本来就是博士的。 哎，你们这个博士导师的位置是因为台湾其实没有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每个人。 他是要专门。专门带几个博士生这样子， 可能吧。 对，那他自己本身也在教，也在教书，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也有指导学生就对了。 啊，就是带组， 比如说 不是对对，不只是那个， 高 是带， 高俊有带博士， 还有那个 硕士生， 史建文，史建文在读 的。史建文，有那个 都 有看到。 硕士博士都在带。 哦。 对。 对 吧？还有业主他的学生。 大军现在也算是代表 师，没有大军现在 那个不算是代 硕士， 代硕士。 哎，方毅，你考虑一下就过去啊，真的啊， 去试一下。 因为那中文圈，你什么界面读起来、资讯读起来都方便啊。 可是我不是做程式。 管他就去学了， 跟那个没有关系。你有想法，可是人家可以请人家帮你写。 那边的话，这边的话都是会找什么样的？有在挑这种类型啊，创作类型。 你们这个也是要考进去的吧？硕士班这个。 他是准备要考， 准备要考大军的。 啊，你准备要考？ 准备的心得讲一下。 发作品给大军看。 然后呢？给大军 回了一个微笑。 创作 回 了一个微笑。大军回了一个微笑。 他 说 回你微笑。 哦， 这个笑很 笑的，你很没底。 对，而且这个 emoji 的一个笑脸。 这个笑脸在那个表情里面第几行，第几个比较重要。 主要是特别选出来的， 肯定要直接揣测。 哎，可是这个研究所应该除了成绩之外，有些就是作品或者是经历会列在里面。 专业课应该就是这个， 就专业。 文化课过了就行了，主要是看创作。 主要是看创作。 那文化课里面有一门政治。 政治好像是你们必修的吧？ 对， 都是必修的。 政治和英语两个。这个门槛是比较难过的， 好这样。 这个门槛过的话，基本上就是老师会。 那有开专门是理论的课？ 理论的课， 你们这边还是比较创作的， 对，比较实物，但也会讲一些，肯定会讲。 大军之前教的课是什么？就是教什么？ 就我们上过声音技术，现在扫，然后后来上的是影音 ，Audiovisual， 然后现在上的新课是教那个Life Code，Life Code， 哦，是，对，但是我们没有赶上，他们 你说这个软件， 我没有去， 没有，他教 Life Code。 就是实时写程式嘛。 你说的 Life Code 是哪一个？不是，是有一个软件， 哦， 有一个语言叫 Life Code， 是。 哦，你说 Life Code 是写那个软件 ？iOS 是写 iOS， 我还以为是那种 track， 其实教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写 app。 现在 app 一堆了。 有点 上太多了。 这句话我就跟后来也就跟大军讲，我有点跟这是有点怎么讲？因为不是有一个什么中这个实验是要做 app 的那个 啊， 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我就说有 是中， 不是四中，不是四中，就是那个绿盒子那个房地产公司那边不是有一个实验室吗？给大军的 天虹 对，然后反正就是大军。接手就有个实验室，然后说那个实验室就是，然后他接手的那个工作就是要 写 app， 然后就有几个人，就是我还有我们这一届一个女的，还有施政，还有不知道谁，然后就进这个，就算是这个研究员的研究员，然后就开了一下午的课，然后最后不是开了一下午的会，最后就说 app 已经泡沫化了，后来就真的就没有这个这件事情就没了，就没有再做了。 好快，一下午就看破了。 时间上太多。哎，罗伯，你可以去跟大军啊，去杭州啊。我觉得福瑞和大军还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哎，刚才你们有遇到福瑞吗？ 那录音笔现在在录音了。 对啊，本来是打算说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访谈什么的。 不，刚刚那个可以删掉。 这个才要留啊！ 你这是留案底吧？ 也不是这么说啊。 我都讲了，就叫他去找大军，福瑞就住在旁边了。 啊，就住这边 旁边，对啊。 就是那个， 不然你去找福瑞，你现在就过去。 我紧张， 不用去北艺大。 你想上福瑞？我主要还是在哪？ 最后吗？还是 讲很多尝试在里面，就不知道。哦。 其实我 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 原始素材大概七成都是人声嘛，就是我过去做的一些。节奏部分也有很多是人声，但是有一些是我也是用了那个就是一些节奏采样，然后去调变的。但是整体的节奏是的话，是人声有时候也是变成节奏，然后搭上那个 哪些地方还 想。然后你里面好像还有一些那个 这几天没 stretch 的 time stretch 的那个。 对， 有些拽得很厉害的， 是 超级的超过了， 因为Live 里面本来就有这个 stretch 的功能，然后它有几种 stretch 的方式嘛，尤其是因为它非常配合那种就是 beat 的那个，所以它有一个就是故意让 stretch 是颗粒化，对啊，那我就是故意用那个颗粒化的东西，然后对啊，就让它变得比较颗粒。 韩国梨花大学啊，很多女生很漂亮、啊。 其实我现在都是就是 校园， 怎么讲， 比女生还漂亮。 就是运用它里面的各种的那个 音效 的那个 美女， 等于是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继续往上叠这样，一个叠。 对，因为你最后一段就是感觉很多层次 啊， 效果有很多层次，然后素材也很多， 是 对妹妹没有。 所以很有那种，就是那种 是吧？ 那个穿越虫洞的 啊。 现在没有。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尤其现场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嗨。 你以前90年代有个科幻片叫《Contact》，你看过吧 ？Contact 啊、哦，有。 那边叫那个第三类接触。 啊、哦，这边也是。 也是啊，就是最后不是有一段穿越虫洞的吗？ 嗯。 就那个画面很难。 不然就要 像现在没有 印象，让我想起那个，因为我去年刚刚看过，又看了一遍， 是， 所以就还挺那个。 最近这个星际这个不是就是跟那个东西有点， 对，其实跟那个 contact 有挺多， 是啊， 交叠的， 是啊。 但是那个 contact 毕竟是90年代嘛，他做那个穿越时空效果，现在看起来其实很不一样的，就是特技不一样， 特技， 我感觉都是画出来的。 哦，对， 所以。其实那个特效也像很深刻。 哇，应该再回去找找看。 哎，这个挺好看的，这个。 是。 而且你会惊奇发现那个第三类接触里面那个男很难的，就是那个这个星际效应里面那个男主角。 主角吗？ 对啊。 哦，是啊。我觉得那完全是故意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有关系。 是，而且我之前看人家介绍是说，这个剧本原本是写，就是因为他是那个 Nolan 的弟弟嘛，他又是个专业写剧本，然后这个剧本原本是要给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对， 去做的，所以原本可能他就是想要拍一个就是 猫缆山啊 第三列接触的一个续集这样的概念， 但他那个剧故事比第三列接触要好， 对对对，可能就是 Nolan 自己拿回去拍了就整个都变了这样。你会赞同他这样子，就是至少他是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去往宇宙上面去 空间站啊， 是啊是啊，啊 我就去最后去空间站嘛，去别的星球是吧？ 啊是啊是啊， 这种没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吧，我觉得还没想到。 是。 但是他这个片子其实很多人后来讨论都是在讲他这个科学上，其实他尽最大努力做到周密了，就没有那种明显的说不合理的地方。 啊是。 但是很搞笑，我们就是那个。可能也不是碎冰人聊，就不像说那个我第一次看到是在碎冰看的，就是大家是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你看了这个电影来说， 你还不要爆雷， 啊、 你可以用不要爆雷的方式，我还没有看。 那不说了，因为要看过才这个才精彩才搞笑。 哦，所以是一个，反正是一个搞笑的点。 是有搞笑的点。 是。 像暗 声音打，那你要先去看再聊，这样不然的话说， 我现在每次去问人就是说，你能不能用不要爆雷的方式跟我介绍一下这部片子？你有看那个《地心引力》那一部吗？ 《地心引力》我没去电影院看，我是在那个下载 的。啊，那差非常多啊，那会差非常多。 对，应该是差挺多，大屏幕看应该不一样。 是，而且它那个音效做得很好，其实那个它的配乐我也很满意，就是已经。因为最近的配乐就是那个 Nolan 的那个 Hans Zimmer 那样子的一个 管弦乐， 然后那里面用了非常多，其实听起来几乎就是跟电子音效一样的效果。 其实那个星际穿越的之前星际效应那个 是， 我觉得他的那个配乐还是比较克制的， 是 他没有大篇幅的出现那种大片那种感觉， 是 算是我觉得。还可以了， 还不到烂。哦，是。不是，就 Hans Zimmer 的最大问题是他都标准化嘛，就是一套一套都是一个样这样出来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的《饥饿游戏》嘛， 《饥饿游戏》 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上回跟杜杜去看，一起看了，杜杜发现啊，因为他觉得那个有一个场景是一个大爆炸嘛， 大爆炸。 大爆炸的音效不是那种很小 声， 然后瞬间就没声音了。 哦， 然后那上面有一个很尖的高频在。 哦， 就其实跟你人的那个耳鸣失通的感觉很像。 对， 所以它那个音效做的还挺特别的。 是。 电影院里面在一瞬间，然后变成那种很高频率出来。 是。实际上，一般的我们看到的那种爆炸的音效。好像只有少数几个电影会去特别去处理那个实际上爆炸的时候你是完全耳鸣的， 因为爆炸里面这种音效库，好莱坞音效库也太多了。 对， 我前面看一本讲音效的书，就是说其实这个好莱坞电影对音效通过这些电影把那个观众训练成了一个对看到画面就期待一个声音的一个心理现象。 对， 就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从悬崖上掉下去，会一定要会听到一声尖叫 啊， 然后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声音出来。 是， 但一旦那声音不出来，你会觉得非常难受。 哦，你就要自动调到说我在看艺术片之类的。 对，就是说，你就会发现，其实好莱坞通过这些电影把你训练出来对音效的那个反应、那个期待。 可是这其实 在现在一些，我觉得现在大片有一些他会在声音上面会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小点子出来，我觉得会换一下，跟以前不一样的思路。 你会去想要去接近那种商，就是电影音效的设计的这个运用在创作上面。 就好像倒没想过 、 因为电影音效我觉得有一个很 第一段 枯燥的部分，就是说它要配合画面，然后那个要去，不是说那种那个抽象意象配合，是那种绝对的，就是说有点 Foley 那种，就 是 然后那个要跟画面呼应的嘛。 哦，对。 你如果跟画面玩那种要反差玩那种那个张力的，其实就不是电影，就已经变成那个一种其他的那种那个，其实就变 audiovisual 了。 哦，是。 会啊。 我觉得从第一段做完之后，再看第二段，其实最大的概念。 对啊，所以你说第二段第一段倒过来。 我想不倒过来。 你可以去看那个《星际效应》，我觉得跟你今天那个片子，哦不，今天那个演出的东西让我就挺有这种感觉。 哦，真的。 是。 因为我之后也是有在想说未来能不能做一些比方是专辑发表类的东西，那我就会想说是不是可以放一些有一点具体的那种叙事性的东西，比如说像做一张像插曲那样的 EOP 不是那个吗？ Emerson Lake， 对对 对， 对，他们不是做像那个插曲，然后或者是 Carnival Night， 其实都是有某种叙事的 DLP， 对对对对对对，应该说像 progressive rock 他们就是有一些的叙事性。 我挺喜欢 progressive rock 里面那种曲子结构的，那种发展，还有一些。 是其实他这两个都已经让我感觉 有点 你们的 离开那种 很宏观 普通流行音乐的一个， 就是在 已经离开那个 叙事的观点 感觉了。 是是是是是，对啊，我就是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往 这个方向观点。 Progressive Computer Music 啊， 华丽电脑音乐 哦，是华丽电脑音乐，对对对对 ，Progressive Computer Music。 我本来还想说，你们第二个作品会慢慢的变到实景街道，我想说你们会不会再进，然后到街道怎么样，又进到屋子里面？ 其实是过程中是有，就是有考虑到，有考虑，但是后来可能。 谷歌地图的分辨率也没到这么程度吧？ 对，但是谷歌地图可以再衔接谷歌街景。 对啊，就是我就想说它会不会到街景？ 哦，是是是是，哎，对啊，也许 从 可以下次可以做。 的角度 还有发展的。 对对对。 那你俯瞰街景就变成像什么以前毁灭战士那边射击游戏， 然后你前面就放一个人在那边这样，手上拿着枪，然后在一直。 那是四个人啊， 四个人 ， 对对对对， 两两就走。 这个射击游戏的 视觉 有人玩过吗？ 视觉好像没有人，就视觉游戏是一个 认真的， 对对对对对， 网上 没有有那种非常非常土炮的，就是把那个毁灭战士 直接 他就改了一点那个图片，然后说这是一个艺术作品。 好像有印象， 毁灭 有有，可是那个 好怀念啊， 也没有什么技术类的东西，它只是一个 大陆之前是叫毁灭战士吗？你们知道那个 蹲对对对对。 因为我还记得那个就是格子都很粗的那种感觉，太棒了。 可是那间公司现在也都是做非常细啊，就大家都是回去做很细， 然后回去买以前的那个游戏片来。 那个 ID 是不是设计游戏？ 我们对啊，德军总部， 那个人就是做 Oculus 那个， 你说 现在去做 Oculus 啊？对对，那个主脑已经跑去那边了。对， 传奇程序员， 我相信他们绝对会希望把那个东西做成那个，就是你虚拟世界完全可以。 你们平常会打游戏啊？会玩 手游啊？ 手游。那天他那天在那个孤立街那个全家就看得着迷了。那全家那边不是有一台那个游戏，你有注意到吗？有一台游戏机，这个是什么游戏？ 是新的吗？ 是一个 2K， 好像是篮球。 对对对。 他就看上瘾。 觉得他那个做的很细， 对对对。 还有一个老人去问，这是真的吗？真有人在问。 啊，是是是。 哎，他是 PS4 做的很。 那个 Xbox 360里面有一个游戏叫 Watch Dog。 Watch Dog 啊。 这个挺好玩的，就是。 啊，他不是故意让你模拟骇客吗？ 对，它的主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是那种动作 RPG 嘛，但是你表演的是一个那个 hacker。然后去，比如说在路上人，就是他用，你可以用程序听到你来走那个 iPod 里面听的什么歌，你可以把它看你自己的歌跑出来，然后或者是通过它能够听到周围人的那个电话通讯这种。 像录音 室有玩 Xbox 吗？ 类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概念。 很早玩的。 说到那个游戏啊，一样是那个大只那个重排那个。 张安定， 我记得 哦 ，Second Life 吗？ 他有做一个重编的网络游戏， 是采样的，是应该不是采样，因为他就实际上面去里面走动，然后他就。 对对对。 那个其实就是有点像啪啪。就是因为 有一 些就是美国人家会上传在身上， 是， 然后各式各样的， 对， 也很短， 对， 就重点非常短。嗯，然后他那个作品呢，就是把其实算是就是最像音乐的作品， 对， 就把那些声全部拿来当素材。 其实它等于是一个虚拟世界里的音景作品， 对， 对 啊。 而且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没什么人在讨论啊。既然大家现在就是所谓的这个网络虚拟世界这么多，但是竟然还没有人去好好采集里面的。 那时候那个游戏它可能比较早之前，所以它身上的上面其实变色蛮厉害。 哦，是，就反而有一种特殊的这种感受。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 有些人会在里面唱歌，然后 啊，真的 开演唱会。他会做一个 Second Life， 真的 。哎，跑那个会不会非常的就是需要很那个设备要很好，电脑设备要很好？不用， 肯定有网 速，网 速 要好。 我说你有玩 Second Life？ 我电脑不够快。 不是说那个， 我每次进去都很卡。 是不是省力公司这个的专家？ 所以我用的那个， 但他好像现在也不怎么， 也不怎 么。主要是 Second Life 整个风潮都过了。比现在比较类似的是那个 Minecraft 的啊，可是那个很好玩， Minecraft 是完全是颗粒的东西，但是竟然 好像感觉又不太一样， 是， 就是 Life 就是很真， 然后 Minecraft 反而是它都不真， 对，就是另外一种，完全我觉得心态上玩的人的心态都不一样， 是。 Second Life 就是有点像那种，忽然出现一个这种 3D 的游戏，但是没有任何任务，就是不知道该干嘛。 我觉得 Second Life 就非常 Cyberpunk 的一个东西，各种，然后情色的，然后火啊，都在里面。而且比如说 Minecraft 可以赚钱吗？可以靠那个？它里面有没有？它里面有没有赚钱？像我们认识，就是我之前认识一个在上面的，他在日本做游戏，然后他就是，然后建模就很厉害嘛，他在上面卖车子，然后 哦对对对，好像有人就是靠那个东西， 这个 Live 上面赚， 是， 他两份工作，超爽， 哇，也有一份。 他平常上班就在建模，同时他这个建模事情又在他其实在赚一笔， 两手赚，太爽了。 那钱是可以兑换成美金，是直接，而且不是卖，是直接跟公司兑换的。 这不跟那个 Bitcoin 有点像。 它里边很多建模都很漂亮 。 那之前在里面有那个拍照片， 是 它那个就是可以把那个场景渲染的，就是单帧就是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渲染 是 很高的细节，然后还可以做景深的，对，然后就 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 你有没有想过做视觉的？ 视觉的、哦， 你有没有做过啊？ 我完全没有啊，因为那个东西需要很大的，比如说要一个骨灰坛啊。我请你们那时候做那个，之前是用什么机材？ 一个 iMac， 一台 iMac， 对，就是至少你要是桌机等级的去做。 对，这边都讲骨灰坛， 骨灰坛或者垃圾桶啊，垃圾桶也有人讲，对。 没有一 层 骨灰， 那个很像骨灰。 那时候 真的很 像。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说这个骨灰感要不要一样。 对。那在上面再刻个字 RMB。 这太不吉利了。 开玩笑。嗯嗯 嗯。他们不是真的有刻字的。 对。 是啊。可是，当然美国人不会想到有这种效益。 那个不知道，反正 iPad 是有。 对，那就更像。 对啊，我说做视觉大概都是要至少桌机的吧，而且其实我现在做，你知道我今天做那个东西， 我就已经跑不动了。 啊，这样。 我前半段其实都是用放的，对吧、啊？而且我还在上 Facebook。对啊对啊， 你只要上 Facebook 太耗资源。 没有没有，我刻意保留了说我上 Facebook 还不会宕。 那你有没有打卡呢？那个时候你这样没有留下个表演？ 有有，我有留言，我有留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应该拍一下即刻上传。 对对对 对，拍一张照片。啊，这样就跑不动。你那个不是， 我那个已经跑不动了。我那个如果我要处理，就实时处理前半段的那个部分，我之前在桌机上面做，然后我把它丢到我今天这一台的身体，那个 CPU 是168%， 然后它就当掉了，所以不行。 你住的地方还有桌机啊？ 我另外现在就另外弄了一台。 那长存今天电脑都还顺吗？ 顺啊。 他现在使用的这个方式就是特别，就是不需要太多资源去下去跑。 然后那个电脑其实也升级过嘛，就是内存啊、硬盘都换过，电池也换过。 哦。 除了 CPU 以外，其余基本都换过。 可是这样不是都没有保护了吗？ 啊？ 如果坏了的话，不是就 早就 没有了， 早就已经出保了。 主要是那个只有一年，之前苹果小白七的黑色。 你那个是可以自己去涂黑的吧？ 不是，它本来就是 那个。哦，本来就是 的。它是不是 有这样？ 我之前那个，我之前的 PowerBook 是被我涂黑了，喷漆喷黑的，但是那个喷的很厚嘛，现在摸起来那个皮包现在。就是以前那个12寸那个 PowerBook 是。 哇，那也非常久了，12寸。 十多年前。这个机器也是。六七年前 、 所以我现在会用一些 socks 这样的，就是说完全它可以，它像渲染一样，它不是实时的，我可以做多复杂的东西都没关系，都能 玩。哎，你有打算用 socks 实时演出吗？ 我也演过，也是 演过， 因为 socks 里面有些东西可以实时 演出。是 我觉得我也想要学啊，自己网络上找找看。 就他讲的那个谷歌跟 Wiki， 对啊， 没有理工背景真的 OK 吗？ 没有，其实上次很好用啊。 他那个语言就是大概像，顶多像 CSS 语法 那样。他那个 Socks 本身它不是语言，它就是一个运行的软件。只不过你用其他那种脚本语言来驱动。 你会用那种 DOS 吗？ 啊 ，DOS 以前会。 对，他那个就有点像那样 的。哦，了解了解。就有些固定的说法。 对。 就一行做一件事情。 哦。那你今天有录音？ 我 今天有录哎。 今天我自己没有录。哎、啊。哎，你今天有录吗？你们不是都会 比啊？那个他有内录啊。 哦。那我自己回去再虚拟演做一遍。 再虚拟演做一遍。帮你们两个发一张吧。这隔来一张。 你不打算放现场的那个感觉吗？ 哎，可以再加一点。 没有，我有个内录，有一个来 的。还有一个内录，有个外录的。他外录的我这边有啊，但是应该爆了吧？我没有去酷他。精彩。 不知道明年看再怎么办。哎，你们没有打算要出，就是一个做好的，对，比如说一份。就是像黑川良一也有出作品集之类的， 你可以出双张 DVD 啊，同时按播放才行。哎，我们上回有一次就是做，是一个不是我自己东西，做一个商业盒，做了两个屏幕的，然后那个到那边现场去放，我说你这边有没有同步设备？他说有了，然后到现场去。 啊，土炮的， 全部就是土炮的杆子，然后两边就是推，就是他这样推。 对，完全土炮是什么？ 这很恐怖啊！ 对，你们有打算吗？就是做一些 好像还没 发表吗？ 哎，可是用 DVD 那个画质好不到哪里去。 DVD 不行，画质太差了。 要用蓝光吧？ 可是蓝光还不普及吧？至少 你可以做成一个那个 一张 文件， 一张大概可以放，就是适合放用的。 我觉得两个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做一张， 两个就差不多了。 收费的让人家下载，然 那也可以考 用一个收费函。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试试看。因为现在我们之前压一张也是钢琴双钢琴的即兴演奏，然后也压 DVD， 可是就发现我觉得 DVD 这个东西迟早要被淘汰。 DVD 画质不好， 该被淘汰，因为太多网络上的其他的格式都比这个好太多。那只是那些格式没有一个流行的物质载体，那 就是太大了嘛 ，DVD 装不 上。对 ，DVD 再上去就跳到蓝光，但是蓝光又太贵，机器大家不普及，所以。DVD 上不去，大家去看网络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东西发 DVD 那个也减损太多那个美感，对， 不然就 要想其他的， 不然就做网络发表，然后加上限定版的豪华蓝光版这样。 不过这样也好，就是别人会想来看现场，因为现场毕竟看到的 是是啊， 这是最好的。 DVD 该被淘汰了，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还压了李志扬的东西，我就在看了。我们都在那个 Mac 上面剪片啊，看啊，这个多好多好，压出来 DVD 就全没了。 啊，或者像那个以前装软件不是有那种那个软盘，一叠软盘装一个软件吗？1.4兆分成多少份？ 是。 你把那个视频分成很多份，刻成 VCD， 一叠 VCD。 一叠 VCD， 里面都是压缩方法，然后最后只压缩成一个文件。 这个太狠了吧！这个 对啊，就网络上的那些解压 缩档， 对，就你要一个一个下， 对。 然后最 有一个是坏的，然后 最后你们下来 不 能 这样， 对啊，就有 答案毁损， 对。 哎，可是这样其实不错，你们四个人就四份，那四份解压缩之后变一份， 每一个上面就是每个人， 对，解压缩完才是 RMB， 一个人少了一只眼睛。 对啊， 这太搞笑。可是其实以前 DVD 时代，不是 VCD 时代的时候，就觉得 DVD 很强， 很好了。对。然后现在眼睛又被养惯了这样。 没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把那种 VCD 或者是。VCD 或者是说类似像说那种一种比较类比讯号那种卫星频道啊，那个就是解码不良那种 glitch 啊，把它再放大的。 放大成蓝光。 哦，你是说那种 画质 蓝光？ 抽格嘛， 就是高画质的错误影像， 高画质的 坏掉影像， 精致垃圾。对啊，不然就是做 audiovisual 的，平常现场玩了之后，该怎么样让观众留下的东西？ 今天有人在问，我好多其实很多做 audiovisual 人都没有， 都没有啊，对啊， 都不 是这 个， 就是 询问度应该很高才对。 今天有人在问说有没有东西在卖的 ，RMB 的没有。 或者是 你们没有，你们印一些 T 恤上面写 RMB 的，然后说大家可以带去。 包包都有，但没有专辑就会有。 对， 它的那个波形。 哦，对。 黄色。 对。 RMB 的服务处。 对。 为您服务。 对，人民币的。 那这边要那个吗？就是一圈，然后上面写号码这样。 做一个老虎狗。 对。 对啊，就是要做那个出版， 对， 最好是还是要就是 还有，倒是可以做一点周边， 不知道要 做一点周边， 做虚拟出版， 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实，就是还是要有， 现在有那个在线拍卖，叫 station， 对， 黑川良一、池田亮司都有短的作品片段在上面， 哦，一两分钟 的片段，然后大概卖个20几美元一份， 20几美元这样一两分钟， 对， 哇，的确 是高级。他在亚洲，他只出300份，然后每一份他都有一个证书， 哦，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会升值， 哦， 哎呀， 这个就变成那种收藏的那种， 对，它就是一个在线的， 对， 艺术品 小收藏， 对。 我觉得那是版画，对，线上版画。 你们可以做这种小收藏的感觉。 小收藏家。道具的话， 我觉得他比较。那长城手边就这张 CD 了。 对，我手里现在只有这张。 你准备发新的？ 准备做新的。快，你选吧，剩下的。 你积累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你做 CD 跟做现场还不一样，你要分按照 track 的想法还是不一样。 是。 我觉得你 看明年帮你发一张。 对啊，可以看来 K 社 K 社发一下，也可以发单曲， 也可以都可以。 对啊对啊对啊。 发 MV。 MV 发 AV。 MV 专门拍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里面都是你接的这种 beat 的东西，然后呢那个画面就是你啊，然后就走在那个风光明媚的山水当中，然后底下就有那个歌词这样子不断的飘过去， 什么 假头啊， 对对对对， 假柳 假的卡拉 OK 这样子，假的 KTV 这样子。 下面不是字幕是声波，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还想到他今天那一种拍子啊，我去做成像那种游戏。 哦，对对对，哎、欸，哎、欸，你没有打算要做这种音乐游戏啊？ 音乐游戏、 跳舞机、 音乐游戏需要结合一些影像的那个刺激。 因为今天那个东京热的片头就有人做成那个，那其中那个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其中正常音乐速度之外，突然有个变很快，然后很多那个按钮。 哦， 我看那个上面就是有人在玩那个游戏，就跳舞机跳东京热这样子，对 对对，太古达人， 你这个输进太古达人，应该人家手就断了， 对，没有人打得了。 你今天有算过你那些拍子是怎么样子的？什么十八分之几拍啊之类的，还是你基本上就是让他 两百？ 对啊对啊，是之前都规划好了， 都规划好。完全是什么？ 泰武达人版， 要把人家腿打断。 他说泰武达人，他那个泰武达人的图形计算都算不过来，因为骨太密。 对啊。 哎、欸，我突然想到，或者是你们的东西，假设是游戏的话， 你说 R B 他们？ 哎、欸，对啊 ，R B 的。假如是手机上的游戏，其实那个解析度就算高了嘛。那虽然小，可是解析度就算高，一个简单的好玩的东西之类的。 那像不是连 APP 都可以手机版？ 对。 现在好像还没有人用游戏当做一个艺术发表的形式， 好像有，我记得之前有。 最近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叫做 Citus，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哦 ，Citus 不算吗？ 它不算是用，它不算是用。用来这作为艺术作品，但是他因为他红了，对 对 对， 他是我有去听过他们后面的经理的报告，就是跟 他们 做 的平均的那个，那个不是什么， 他们现在是做的非常大，就是 整个台汉剧场起来， 说 是 那个， 好像很艺术的游戏是有，但是。 不是手机。 那他们的第一个作品是觉得我会想要控那个仪表板。 哦，对对对对对， 你们那个作品的仪表板，我就会想要控它。 做成某种游戏的那种。 他开始时候就是那个游戏的感觉，选那个程序的时候， 对对对对， 游戏菜单嘛。 对对对对，对那个很像意思。 掌机， 长大机器， 它改了什么游戏？ 以前 那个 iOS 里面那种很艺术性很强的游戏好像蛮多。以前大军有介绍一些什么 Zenbang 的啊之类的，对对对， 那个中队那个它就上面有一些。 可是现在好像， 但是艺术感比较强， 艺术感 不是艺术品。 因为我做这个的时候也是有， 然后 有 概念比较好， 就是同一段。 那个 我觉得那个 Flappy Bird 就很艺术。 那个时候有 哦 ，Flappy Bird， 打几分？ 因为看环太平洋。 我有小皇冠， 那个为什么会红成这个样子啊？那个为什么会红成这样？那个我那时候 过年期间大家没事情做， 不是最主要是 那个就衣服很方便操作， 是是是是，因为那等于是整个气势压过 Angry Bird， 然后花边新闻又特别多，比如说难度难到说所有人都那个，然后 就看得很简单， 是 是 是，然后那个大红之后那个制作人反而崩溃掉了， 他 就后来就不做了，然后 就下架了，把撤下来了。 可是后来又再 红 了，因为他收到很多那种威胁信，说这游戏太难了，然后把他杀了就行 了。我好像这个事情真有出过人命啊，就是说一个弟弟把他哥哥就因为这个游戏给杀死了， 真的， 对，然后他真的 真的 夸张了，为什么鸡不叫？ 就是他就是说你玩这个游戏你就知道了。 哇！ 他一玩还是生气。 对。 哇！ 是哪一款游戏名字 ？Flappy Bird。 这个 就是玩 的。这个还真的是荒唐。我以前会想，就是 在这边一直这样飞。 我会想象说那个 前面会有个， 比如说玩魔兽世界啊什么的， 然后 因为那样子杀人可能是有可能，但是玩 Flappy Bird 去杀人， 反而很简单的一 方。对啊， 就很简单， 因为它太简单， 太简单。 谁高眼皮，谁高眼皮， 然后 场景就会一直过，就是因为它很简单，然后 逻辑很简单，难度又非常高。对对对。 但是这种难度其实没有所谓高，它无限的，因为它一直可以难下去。 是。 不是还有人做那个，就是自动用那个 Arduino 做硬件去自动？ 哦， 我听起来好像。 都是按那个， 就有一些赛游戏啊，那个有一个赛车游戏， 是 很久以前很久以前那个赛车的沙漠赛车， 是， 然后就一开，然后就画面都在 哦，你说那个 Desert Bus， 对， 沙漠赛车， 这样你碰到他就挂了， 是， 然后还有我记得还有排队的游戏。 哦，对， 那个队伍排 有，那就是史上最无聊的游戏这样子。 就是这样一直排下去，然后都没有什么， 是， 就排 队， 那种都是。那也没有人说他艺术性，但是他就是某种反游戏， 人性就很脆弱了。 是，那个完全是反游戏这样。 有一个那个沙漠赛车那个蛮经典的。 是啊，他是故意讽刺嘛，就是说， 真的是沙漠 游戏。对啊，说什么游戏带坏小孩子啊，因为都是那个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我们实际上面做一个完全符合现实。在沙漠里面开车的这个感受，那就是非常非常的无聊这样子，而且你不准你暂停，因为现实不能暂停，所以你要连开8个小时，就这样，然后就是史上最无聊的游戏。 我有记得这种超奇怪的游戏，甚至还有人有放上那个过关影片。 哦，就还真的有人这么无聊这样子，连开8个小时。 对， 世界上无聊人非常多。 这个 Steam 有这个小组上线， 对啊， 它是有一个旁白在帮你讲， 你说那个游戏， 你一定要回去给你看那个， 你要怎么， 你一定要照着那个旁白做， 是， 游戏玩不到底。 哦。 然后他说我是工厂专员，啊，你的世界就是这么小，而且会发现你工厂开始没有人，你要去找出位置。然后他就说，你要开右边那个，你不能开左边，开左边就开黑掉。 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就 是口白人生， 对口白，哎口白真的超好看，看了好几次。 可是那个旁白，那个旁白会秀抖，就是他后来他会他做决定有时候会反复不定。然后他甚至他有一个，他后来说，不然我们用指示线，你就照指示线走。 是， 然后那个指示线后来又到天花板去，然后下来又到墙壁，然后。 哦。就是一般的游戏都是你去选择角色要怎么弄，然后你是被人家选择。 但是一般就是一般好像是你是选择，他这个游戏只是。 但是你也可以 做的很暴露。 逼迫你选择这样。 你也可以不理他， 你要 你不理 诚实的游戏， 你去做其他，他会一直催你就知道原来。 甚至有些 那个蛮有， 他有些设计也是，就是说很关键的点的时候，你会他就会开始就讲一个比较黑暗的话，说然后到最后你会死掉，就是说你看似你会选择。 他后来好像还会跑到，就是就直接切换到其他游戏，切换到其他游戏。 好嘛，你想要挣脱嘛，你想要挣脱游戏世界嘛，爸，他就把你开到另外一个游戏 去，真的开到另外一个游戏， 那个超酷。你有玩的？ 有。他在手机上 玩那个电脑上。 可以直接去 YouTube 找破坏 影片，对啊。其实大军其实接下来可以开游戏的教程，对啊。来 iOS 都教了 ，iOS 游戏很难啊。 不过他自己就不是真的爱玩游戏的吧？他不算是真的爱玩。 我以前其实那个 iPhone 写过一个游戏，没有被拒了。 是那个蝉叫的这个吗？ 不是 那个。 那个可以上架，我以前写过一个游戏是没法上架的， 是 吧？是 Flappy Bird 差不多，就是无限游戏，就是那个有人管前面跑题，可以路上遇到一堆屎，到看我，然后就那个屎会越来越 差不多要走了， 哦， 糟糕，哎，谢谢。 但是那个如果一点二十年说这个游戏没有游戏， 其实我也差不多。 对啊，那苹果它很多没有游戏性的游戏。 苹果它那个标准， 我其实我也差不多了，而且我要做回去。 你要怎么做的时候，你要车来坐。 开始的那个 就坐坐进车啊，今天是特别，所以坐进车。 后来他开始的理由说，游戏的游戏性。